节目当中，范晓萱说，在她20几岁的时候，她渴望有大声表达自己的机会，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懂自己，甚至希望大家都可以懂自己。可是现在她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有没有人懂真的并不重要，懂不懂你还是得继续过你自己的人生。在那期节目当中，在镜头里面你看到的她平静鲜活年轻，也许在别人眼中，范晓萱已经过气很多年不红了，但是比起那些被万人簇拥的时光，她说她更享受现在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因为她可以肆无忌惮地逛街，然后和朋友骑车去郊游，不被打扰，还可以任性地和山区的男孩去谈恋爱，即使别人都觉得那个男孩配不上她，但他就是可以任性的选择和他在一起，因为和他在一起他很踏实很开心。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一起听范晓萱，来听这首《好小孩的日记》。 全身都是哎， 老师说种豆得豆， 是不是这个意思嘞？ 长水痘，出麻疹，我最怕打针。牙齿痛，近视眼，都要看医生。 是范晓萱所演唱的《好小孩的日记》。提到范晓萱，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的感受一样，那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很听话，可是长着长着就出现了叛逆的举动，甚至会有很多人跟我最初的感受一样，就是一个乖乖女突然长大了，有一点学坏的感觉。可是经历这么多年，我们自己也成长了，再回头去说范晓萱，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他当时所做出的这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自己会更开心一点，即使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听懂，他也会觉得因为他自己喜欢，所以才会那么幸福。他18岁的时候选择不唱那些被大众接受的甜美的可爱的歌曲，而去制作一些比较小众的音乐。之前我总是以为一个人不怕变老是不对世界妥协的开始，可是回头去看范晓萱这一路走来，或许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个人真正长大是从和世界和解开始。有一段时间，范晓萱一度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后悔吗？可是后悔什么呢？大概就是在他最初后不后悔，在所谓的事业最巅峰的时刻放弃了一切，转型成为创作歌手，后来他的事业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他最好的状态。回头去想，那几年他真的很火，而且再回头去看看他一路走来的这种星途命运， 如果他最初不选择自己放弃的话，真的是一路坦荡。他13岁的时候，因为长相甜美，拍摄了第一支广告，吸引了唱片公司的注意，顺理成章就成为了签约歌手。想要在这时间跟你分享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Rain》。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是我们。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 范晓萱的粉丝应该是集中在80后，当然也会有一些70、90甚至是00后也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所以说当年的范晓萱真的很火，影响力很大。或许我们在今天听着她的这些老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亲切，很多人会想起自己童年那些难忘的往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Rain》。这张专辑在当年一发行就以20万的销量，使得他一炮而红。好像那个时期，街头巷尾，你随时好像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只要一抬头，不经意间就可以发现他的那一张灿烂的笑脸。即使你是一个对音乐不感冒的人，但是我想那个时间你也一定知道健康歌和小魔女。有人说登上春晚瞬间让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我不反对这种说法，可是我想告诉各位，其实在春晚之前他的很多作品就已经很火了，只是说春晚助了一把力，让他成为众所周知的歌手，而那一首健康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18岁的时候，范晓萱已经拥有了机会、名气，很多人认识她，很多人也喜欢她，人们叫她小魔女，喜欢她的笑。她被当时的唱片公司包装成为了最为精美的商品，摆在橱窗里供人瞻仰。这个年轻的女孩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成为父母观众眼中的那个乖乖女，她急于证明她不是一个只会甜笑的小女孩，她有很多话想要通过音乐告诉大家。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一堆话想要向世界表达，想要证明自己，但大多数人依旧会选择循规蹈矩，而范晓萱却是这其中的少数一部分。在她最火的时候，她换了发型，纹了身，做了一张完全不甜美的专辑，对，1998年的那一张《Darling》。想要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氧气01缺氧版》。 沉默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

笑中含有泪。 范晓萱所演唱的《眼泪》，在她当年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她放弃原本甜美可爱的形象，选择做小众音乐。她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当时唱片公司老板和她帮她写音乐、写歌曲的那些音乐人，都曾经告诉过她，你会流失很多歌迷、很多机会。甚至在她的新专辑发行之后，有媒体直接就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堕落少女，写她让所有人失望。在2001年到2003年，他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有一次，他真的就站在了酒店的20层的高楼上，控制不住想要轻生的念头。这难道就是做自己的代价吗？他感觉那个时期，他的人生像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坏事都找上门来。那个时期，他觉得自己的妈妈不支持自己，甚至还疏远他。他和恋人也无法好好相处，范晓萱经常会吵架，试探自己男友到底能够容忍他到什么样的程度。痊愈之后重新出发，有人说他打烂了手中的好牌。其实他感觉他这样好像活得更自在，也更为真实。他讲，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如果我不这样走的话一定会后悔。我的寿命多长我不知道，所以想尽快开始，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会有任何遗憾。从前他唱，我的爱因你而生，如今他说，别人喜不喜欢你，你都要继续生活。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范晓萱的这首《星星》。 什么都让我哭泣，当黑夜来

是 来自于范晓萱所演唱的《自言自语》。我觉得范晓萱就像是一书所说，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要讨好他人。而他范晓萱站在那里，就像是活灵活现的一书女郎，漂亮之外更懂那句自爱沉稳而后爱人。如今的他41岁，他与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他在多年之后得到了自己母亲的谅解，有了一份可以一起全世界旅行，一起走走停停的爱情，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且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对生活没有抱怨，热爱着所拥有的一切。有人总是在问，什么样的女人会不惧怕变老？有人回答爱情，有人回答金钱，但范晓萱是另一个答案。纷杂世事，你要学会爱自己。人生这趟单程旅行，你要向前跑，不留遗憾。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深呼吸》。 早知道爱你注定是无尽的犹豫，我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 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我真的建议各位有空不妨把《奇遇人生》那档节目找出来看一看，每一个歌手因为阿雅带着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在那档节目当中真的是很真实地表达着自己。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艺人一些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的不太一样的一面。看完范晓萱的那一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一声谢谢你范晓萱，谢谢你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个还在迷茫与挣扎的人，做自己并不是糟糕的选择。但愿收音前的每一位都可以活得开心活得幸福。节目最后送上的是范晓萱的那一首《消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烟味没有是非，没有肥皂剧里的对白。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低头没有依赖，没有约会时的等待。熟悉的城市，忘记我自己的名字，说没有结局的故事，你不想听我就消失。离开我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点点我脸上的黑痣，在地平线上想出来。 Yeah.